全然也无法把他们忽略。唯有幸福能够活出我着。望天空无忧，黎明不能远行。 出手，太阳已先黑，夜照明。 我万一没带勇气，随你上去。出发，号角高亢长鸣，神圣的歌声一路听，祝福也陪伴你同前进，幸福就在不远的地方，满怀勇气的人看得到光芒，别让心中恐惧染上慌，幸福就在你前方。 怎样的东西，它又是温柔隐秘，是埋压生命心底。若问我爱是什么，爱是什么，爱是怎样的东西，它又是残忍的心，是不明淡然的生气。自认为冷解它，却已深陷囹圄。那爱是什么，那爱是什么，谁又能得出答案？我们一样都在寻找， 恍惚幻迷失的人儿回来。